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挺直腰板，唐三的胸口虽然依旧在起伏，但他的目光却依旧坚定，与海龙斗罗对视，毫不退避。从海中海回到圣柱这个过程，其实也只不过是数次呼吸的时间而已。可就在这短暂的时间之中，唐三可以说是竭尽所能，在不能使用魂技的情况下，他已经爆发出了自己的全部潜力。看上去轻而易举，可实际上对他自身的消耗比之前任何一战都要大，尤其是心力。 是你赢了。 海龙斗罗的神色渐渐平静下来，他为了挡住唐三的暗器已经使用了魂技，这场比拼胜负已分。如果说前一瞬间还有些不服气的话，看着唐三收回飞天神爪，再看看重新出现在他左手中的昊天锤，海龙斗罗明白自己输得并不冤枉。 多谢前辈成全，如果使用魂技的话，胜负之数还未可知。 就算是使用魂技，你我之战也是六四开，虽然你还未达到封号斗罗的层次，但是你那四个十万年魂环以及五块魂骨都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威胁。十万年魂环和魂骨拥有的技能是两个，众多技能之下，我想要战胜你也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你拥有精密的计算能力，对战斗的掌控力也很强，这无疑会将你的各种技能发挥到最佳状态，完全可以规避你我魂力上的差距。输了就是输了，没有什么不服气的。你那众多的自创魂技已经令我大开眼界了，只是你能否告诉我，刚才你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武魂的？ 它叫做控鹤擒龙，是一种运用魂力的手段，练到极致就能像我先前那样在一定范围内控制物体，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实战之中。我最后向您发动的攻击是暗器，算是武器的一种吧。这一战我依旧是取巧了，因为我没把握能够抵挡得住您的第九魂技，我与您的魂力差距很大，想用技能和其他手段来弥补绝非易事啊。 海龙斗罗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仰头看了一眼空中那光芒闪烁的金色光团，抬手拍向海龙圣柱。刹那间，海龙圣柱上那条雕刻着的巨龙仿佛活过来一般，金色的龙形能量在龙吟声中盘旋而出，直接撞向唐三，从他胸口处透入。同时，龙形能量分出一道金光，落在小五额头处。 挑战封号斗罗，海龙圣柱通过。 小五额头上的红色光点率先亮了起来，喷吐出一面红色光幕，在破碎中融入他体内。那熟悉而没有新意的声音再次响起： 挑战封号斗罗，跟随通过，奖励叠加。 紧接着，唐三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在那金色龙形能量注入后闪耀起夺目的光彩，唐三只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力量，先前与海龙斗罗战斗带来的伤势瞬间痊愈，魂力也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威严浑厚的声音响起： 第五考，挑战封号斗罗，全部考核通过。由于在挑战过程中存在取巧情况，以至于未能得到全部七圣柱守护斗罗认可，因此奖励降低，只能获得基础奖励海神亲和度 5%。 考核完成时间11个时辰，不到总时间的1/3，奖励乘3，海神亲和度增加 15%， 总亲和度 50%。 由于取巧反而获得高额奖励，第六考出现变化，难度增加。 半空中，那完全失去了七圣柱射出金光支持的金色光团化作一道金色光柱从天而降，笼罩上唐三的身体。温热的感觉从四面八方传来， 如丝如缕般从四肢百骸涌入体内，似乎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什么。唐三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以取巧方式通过第五考后，自己竟然还能获得 15% 的海神亲和度奖励，心中不禁大为惊喜。他清楚地感觉到额头处的海神三叉戟烙印此时已经变得滚烫起来，一种莫名的能量波动在体内蔓延。之前因为第五魂环进化而发热的五块魂骨再次发热，而在海龙斗罗和小五眼中，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却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由原来的灿金色变成了暗金色。三叉戟烙印本身还多了一些十分细密的魔纹，因为烙印本来就很小，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是很难看出这些魔纹出现。和之前的平滑相比，此时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似乎从唐三的额头上微微凸起了一些，金光收敛，一切都恢复正常，神清气爽，令唐三觉得仿佛自己就算再挑战一次七圣诸斗罗都没问题。他不禁下意识握紧双拳，体内魂力一阵波动，隐隐又有所提升。短短11个时辰的功夫，先后经历七战，虽然不都是全力以赴的战斗，但先后挑战七位封号斗罗带来的压力还是令唐三再次成长，距离85级魂力已经迈进了一步。 恭喜大人通过第五考，海神亲和度超过 50%。 前辈，您知道我海神亲和度的百分比？ 因为烙印的变化，只有超过 50% 才会有此情况出现。对于海神亲和度，我不能多说什么，但我可以告诉大人，如果您想真正感受它的奥妙，那么就在后面四考中努力将它提升到100%吧。只有那样，您才能真正明白它的意义。 多谢前辈提醒。 正在这时，原本身处岸边的众人同时腾起，几个起落在海水上借力登上了海龙圣柱台，每个人都是面无人色，仿佛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似的。 你们怎么了？ 小三，你赶快看看第六考的内容吧。就在刚才，我们同时得到提示，第六考难度增加了。 不用看了，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唐三回过神来，只见一身红衣的海神斗罗波塞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自己背后。海龙斗罗恭敬地退在一旁。 前辈您好。 我也没想到你们竟然能够这么快就走到眼前这一步，不过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想必你也得到提示了，第六考的内容会因为你们在第五考的取巧而增加难度。 前辈，第五考取巧的只是我一个，和我的伙伴们无关，增加难度也应该是针对我一个人才对啊。 海神大人是绝对公平的，奥斯卡的那场考核是你为他打了前阵他才能够通过的，之后戴沐白他们三人也是你通过精神力探测后暗中提醒布局才取得的胜利，而且除了奥斯卡以外，其他三人还都得到了相应的奖励。现在你还觉得取巧的只有你一个人吗？ 唐三一阵无语，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第五考大家都取巧了。他心中已经明白，之所以在前面几考并没有出现他们在考核中取巧降低难度的提示，是因为那本身就是类似于团体的考核，大家相互帮助使用技巧都是智慧的体现，也算是考核的一部分。而第五考考核的却是个人实力，在这上面取巧掺和其他人的实力来通过考核，才会被判定为投机取巧。 前辈，那我们的第六考核是什么呢？ 原本你们的第六考核应该是在海神七圣柱斗罗的联手攻击下坚持一炷香，但现在因为难度增加，题目已经改变了。 听了波塞西这句话，唐三顿时脸色大变，在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的攻击下坚持一炷香的时间，这已经是极其变态的考核。要知道七圣柱封号斗罗单独拿出一个来，唐三还有把握对付，但是对方如果七个一起上，相互之间的能力互补， 那就像是史莱克七怪在一起一样，实力必定几何倍数的提升。别说是一炷香，能否坚持过一轮攻击都很难说。更加重要的是，史莱克七怪中朱竹清只是黑级五考，已经完成了他全部的考核，第六考他不能参加。少了一个人，史莱克七怪实力大减，更不能用出七怪目前威力最大的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在这种情况下，六个人要想顶住一炷香，实在是难上加难。海龙斗罗那破魔领域可不是吃干饭的，没有了唐三的两个领域做保证，一炷香对他们来说就是梦魇一般。可是听波塞西的意思，第六考难度增加后还不止于此，比同时面对海神七圣柱斗罗还要难的考验，那会是什么？这第六考真的有通过的机会吗？ 前辈，那我们的第六考核究竟是？ 你们的第六考还是坚持一炷香的时间，不过你们要面对的不是海龙他们七个，而是我。 当唐三听到海神斗罗波塞西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只觉得脑海中一阵天翻地覆，似乎有无数能量在自己脑海中炸响一般，炸得他眼前一片空白，呆呆地站在那里，完全说不出话来。第六考的考官竟然从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换成了海神斗罗波塞西，这个消息对他来说震撼实在太大了。伙伴们虽然脸色难看，可是他们都不像唐三对于绝顶斗罗那样了解。波塞西是谁？曾经天下三大至强者之一，而在这海神岛上，就算是自己的曾祖或是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到来，也不可能赢得了他。可以说，在海神岛上的波塞西就是当今魂师界的第一人，真正的至强者。如果史莱克七怪此时全部都到了封号斗罗级别，说不定唐三还有几分挑战他的信心。可现在拥有第八魂环的都只有他一个，这一仗要怎么打？很明显，波塞西虽然只有一个人，但他要比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相加还要恐怖得多。不难想象，当波塞西的实力完全展现出来，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别说是自己六人，就算是七圣柱守护斗罗一起上，也一样抵挡不住。99级封号斗罗对他们来说与神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别说是一炷香的时间，他们能否抵挡住波塞西的一次攻击都是很大的问题，恐怕他只需要随手一击就能将己方众人全部毁灭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